有一夜睁开双眼，想自己在时光里有多少改爱变，想自己对你还剩下了多少眷恋，转眼之间记在心里一面，无论我们分开了多久时间，多少次寂寞了你房间留下了谁，多少次我疲倦了想试着去 曾出现过，于是我要带着黑色的雨巾。

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快半，爱 待在家里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将天使的小礼物，情深一生挚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要的爱，我可以在时光里 如果那朵云是我的无形，飘过你窗前，若打扰了你，请你不要介意。世界太拥挤，只好你要自由的距离，直到发凝霜，直到人已经，也是一种爱情。已经微笑的祝福过了你，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爱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，FM 九六九。